我们用的经本呢，上面的题目简略，那么它的居住的经题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助菩萨万恨熟能严谨。那么上一次我们像这个经题一二两条介绍过，那现在我们讲的是密因，密因讲过它。那么下面一段修正了义，前面这个如来密因是讲的离体，修正了义呢，这是讲的修行的方法，怎么样才叫做了义？必须与如来密因相应的修法才叫做了义。那么在本经里面，阿难尊者是楞严会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也就是说我们要想修诸佛如来的楞严大定，怎么个修法呢？阿难尊者就是一个代表人，那么我们学阿难呢就行了。尊者在这一会里面听了世尊的开导之后，那么这个经文要到第三卷的末了才示现的大彻大悟。悟什么呢？就是悟的密因，也就是说如来藏性原来是我们自己本具之物啊，并不要向外面去求啊。那么如来藏性呢，就是密因。这个理悟了之后，当然呢，接着就要求证。如何将这个圆满周遍之理能够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那么这种修行方法呢，当然不同以往了。以往的修行理与事是分开的，理是理，事是事，理与事不能够相应，不能够圆融。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呢，就是要希望能够修正理事圆融，事事无碍的了义法。那么世尊教给他的原则，第一个要确定一因同果，因果要不相同，你修的因呢，你所希求的果得不到，这一点呢关系很大，希望我们同修要特别注意到。纵然我们不能修楞严大定，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就是因与果要相同，因果要相应。 密因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因将来才能够证得不生不灭的果，因与果相应。生灭的因呢，要想证得不生灭的果，那就像经里面所讲啊，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麻烦是真大。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所用的心呢，是分灭心。那么我们所祈求的果报啊，是不生不灭的果报，这个因与果就不相应了。我们因的心是个分灭心，怎么会得到啊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的果报呢？我们把话再说回来，我们现在是一个烦恼的生灭的心，要想求得西方清净庄严的果报，诸位想想相不相应？不相应啊！经上明明告诉我们呢，清净的处境，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因啊，要修净因，绝不是念几句阿弥陀佛那就叫净因了。这个地方要误会了，果报就不能成就。因此要想成就净业，必须要在净土经论里面去研究，它也有密因呢，把它的因找到，方法找出来，然后在我们生活行为当中修净业。业就是三业的造作，三业的造作要清净，不像过去再染污了。染污就是不净，与净土决定不相应。随着佛在本经里面开导阿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原则是无论是大乘小乘乃至于人天乘的佛法都要懂得这个原则啊。第二个原则呢，是决定从根解结。这个原则给诸位说，只有大乘菩萨才有。那么也就是说，二乘人天呢没有。二乘人天要想成就呢，决定呢一因同果就可以办到。从根解结，就是直接如上上的禅定，就是楞严大定。什么叫做根？什么叫做结？导入了经文呢，我们再详细的讨论。根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佛跟我们说，每一个根呢有六个结，结并不是真正打了一个结，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比喻，就是有六重障碍呀，障碍了本性。眼根的六个结障碍了见性，我们的见性不能够得到自在的受用。耳根有六个结障碍了闻心， 那么是六六三十六个劫。可是修行的方法呢是很巧妙的，一根归元了，六根就通达了。所以在修行的方法上来讲呢，只要修一根，一根解决了，其他的通通都解决了。所以本经就是解六劫越三空。那么楞严里面所显在的方法是从耳根上说，在理论上讲呢，佛是从也从这个眼根上讲的多啊。你比如说这个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十番显见完全是指见性，做一个比喻来说明。但是到了用功夫啊，在二十五圆通里面，文殊菩萨替我们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耳根法门。那么换句话说，他所解的结就是耳根闻性障碍的那六个结。那么我们以这个耳根来做个比喻，第一个劫，这六个劫就是六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动，动就有音声，我们就能够闻到。动的声音去掉了，我们还能够闻，闻什么呢？静。不能说是啊，有声音我听到了，没有声音我没有听到。这个没有听到是个错误的，哪里没有听到？你听的是静啊。所以这闻动是闻，闻静还是闻呐？啊，那么这个到后头啊，有很微细的来讨论。我们凡夫啊，只知道闻动。不晓得闻静是闻哪，功夫深的人呢，晓得闻动是闻，闻静还是闻。动静两边都离开了，所闻的动静没有了，还有能闻的根在，根在离开了，还有个觉在。觉离开了之后啊，还有空在呀。空离开了之后，还有个迷，最后还有个迷。迷在离开了之后，闻性才完全的显露出来。诸位想一想，这个六个境界好不容易超越。那么真正修行人，所以他懂理论，懂方法啊。理论是我们耳根里面如如不动的闻心，那是常住真心，是自己本人呢。主要的就是在境界里面，要叫主人能真正做得了主宰，不但动静。不染不着，不能够扰乱，连那个根觉空灭那样微细的境界都不迷惑，都不动摇，这才叫做真正的修行。离开境界不叫修行，都市里头啊太繁华了，噪音太多了，吵得我们呢不能够安宁，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修行去。也不是，那是小乘的修法，初级的修法，不了义的修法，了义的修法了 没有环境。环境的清净跟吵闹是一如的，它都如如不动。这是了义，是高级的修行法。所以这个决定从根结节，这是楞严经的修法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意思。那么我们要会用这个方法了，把它运用在念佛法门里面来呢，给诸位说，这就是礼仪心不乱。那一句佛号啊，就跟经里面所讲的这一句佛号的力量啊，能灭80亿劫生死重罪。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给诸位说，真有。在我观察之中啊，力量不止灭80亿劫生死重罪。说80亿劫生死重罪还说的太少了。真有这个力量。所以说这个理论你要懂得，方法你要会用啊，那这个用功夫实在是在理。那么到以后啊，我们慢慢再来讨论。这个年年的开示是佛对于大臣只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从这个原则上去寻找下手之处，我们从哪里下手啊？从哪里入门呢？这是很重要的。对楞严里面有粗方便，有最粗方便。那么如一入经文呢，我们就能看到阿难所写的最粗方便，就是最粗下手啊。最初下手啊，注意要晓得，这是大乘法，这是一乘法，是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不是普通的佛法。所以它的最初方便呢，这个水准就相当的高。第一呢，用根不用实。什么是根，什么是实，我们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这个根呢，是指根中之心。你比如说我们见，你要是懂得楞严的道理，依照楞严经的修法，我们要用见性去见一切法，不用眼识去见一切法，这就转过来了。我们听一切音声，我们用闻性去闻，不要用耳识去闻，这就是舍实用根。为什么呢？见性闻性不生不灭了，与如来古地上的大涅槃不生不灭相应。你看跟佛的开示因果相同啊。我们用眼识去见，眼识是生灭法。我们作为实，注意晓得眼识就缘生啊，少一个缘眼识都不生，所以眼识是生灭。二识啊，八缘生，它也是分裂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分裂心，不管你修的是哪个法，你用分裂心，你要求不生不灭的果，你就错用了心。你在果报上说你得不到，这个关系非常的重大。 如果我们会用了，给诸位说，现在就得自在啊，就离苦得乐。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心开意解，真是法喜充满啊。一切的烦恼、忧悲、恐怖，通通都没有了。只要你会用，不要说将来啊，那个殊胜的果报了，现前的果报啊，连神仙也办不到啊。所以一会用啊，立刻就有享受。那么，如果我们要会用，当然在会用之前必须要把根识啊要分得清清楚楚。根识要分得清楚也不是个容易事情。你看看这个玄奘大师的八十规矩里面就说，欲得难分是于根。那个欲得是指什么人呢？指阿罗汉。阿罗汉对于什么是实，我们就举这个眼来说吧，什么叫眼实，什么叫见性，那个根就是指的见性。阿罗汉都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当然他不会用。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根与识混合起来在一起用，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混合在这个里面的，把那个识把它剔除，单单用根，用根中之性，这是最高明最究竟的修行方法，也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去修，给诸位说，不要占大分细节。如果你真把这个道理明白，真会用了，几天就成功了。成个什么呢？给诸位说，成佛了。成佛就太快了，所以成佛做足不难呢、啊。难在这个道理难里啊，道理懂得之后啊，你要能信得过啊，要能体认啊，认真地去干啊。因此性相念中的东西我们都要留意啊。为什么呢？目的就是在鉴别什么叫性，什么叫实啊。不但要鉴别，而且还要把它圆融。诸位要想，实从哪里来的？实还是性里头变现出来的，是性的一种作用，是迷的作用，不是物的作用。因此我们讲阿赖耶识，讲真如本性，真性跟阿赖耶识是一体，不是二体。所以阿赖耶我们常常讲真妄合合，实在讲呢纯真无妄，妄是假的，哪里会有真的妄呢？所以那个妄不过是一念迷情而已，迷情就不真实啊！把那个不真实的迷情看破了就成功了。迷没有关系，你要觉悟了是迷，迷不碍事。怕的是什么呢？迷而不觉，这个就叫真。迷的时候觉悟了，那是悟，不是迷。所以就大用自在了。 那么这是这个大乘学人呢入门的第一步。第二呢，称心不着相，这个是了义的修行。称心就是要与法性相应的，我们离不离开相呢？不必离开相，相虽然是虚妄的，你知道它虚妄的，刚才说过了，它不爱说。妄呢，不爱真，妄也不爱妄，所以在华严里面呢，才讲到离事无碍，它没有妨碍，只要你悟，你一了就有妨碍，悟了没有妨碍，离事无碍啊，事事无碍，事与事也无碍。为什么？妄不爱妄，妄也不爱真。这个样子才能入无障碍的法界。麻烦的在哪里呢？麻烦在着相，着相是迷而不悟啊。那么立相那个不着相呢？不着相并不是离开了相，就在相里面而不执着。这个不执着当然是指我们心地上不执着，心地清净，四相无碍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看这个五十三参，菩萨在世间从事于各行各业都没有障碍，每一行业呢都是行菩萨道，都是了义的修正。五十三参里面每一位善知识都是了义的修正，所以楞严说理的多。实际上修行的榜样呢是四十华严的五十三参。那么了义修正表现在生活上，就是在这个修正的四相上。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以出家身份来修行的五十三个人里面只占了五个人吧。那么其余四十八位啊，都是示现的时候在家中，没有出家了。而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把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呢，全都概括了，有天神，有外道，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从政的有帝王，有宰官。里面也有教学的，也有从事于工商的，也有做医生的，各行各业都举出代表啊。实在讲的时候，那个五十三个人是不是都代表完，代表不尽呢？五十三个人呢，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那么这个将来在大经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得到啊，是举例而已，他们个个都是了义的修正，皆是称心不着相的修行啊。不着相啊，身心清净，没有烦恼啊，心清净呢就放光明，一切的理一切的事就看得清楚。着相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啊 对于一切事理就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要常叫自己心里面常常能生智慧，生智慧啊，那你就得在事相上不要执着。那么也许要问，有的时候不执着不分别，事情办不通啊。那么执着分别有错，那到底叫我怎么办？这个里面就是迷与悟啊。悟了的时候，表现的那个执着分别恒顺众生呢，是办事的呀。心里面有没有执着？心里面绝对没有执着。为了要把那个事情办得好，可以发一顿脾气，骂人打人。心里面有没有呢？心里头没有真正发脾气啊。面孔上啊发了脾气，心里头没有，心里头清清静静，欢欢喜喜。这个是菩萨道啊。凡夫什么呢？凡夫面孔上嗔恨呢，心里也嗔恨呢，那是凡夫啊，那是心里的结业了。所以本经后面告诉我们，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个两句话跟这个华严经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是一样的意思，说的话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的啊。华严从事上说的，楞严从理上讲的啊，所以他这个四欲四财无碍啊，他是相有即有啊，事是有的，理是空的。尤其菩萨在六道里面和光同尘，四相上所表现的跟凡夫是一样的，内里是完全不相同。凡夫不称信呢，他能称信；凡夫真的着相，他是假着相，不是真着相。那么这种现象呢，在佛门里也常称之为游戏神通，神不可思议的意思。通是通达而没有障碍呀，那么也就是善巧方便的意思。这样的修行呢，才叫做了义的修正。那么在本经里面有三卷半的经文，给我们说明了这一种理论与方法。那么在如来密经里头啊，就是这一段呢，在本经里头也占了三卷半啊，所以这一部经呢，完全是照题目来写的文章啊。那么修真了义呢，一直到第七卷啊，这一段里面非常的难得，有理论，有方法，还有示范。那么这个地方的示范呢，比华严经要简略得多。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示范呢，那是相当的详细，可以说是很完备而周密。只要我们稍稍留意，真正能够体会到啊，这个大乘菩萨修行是怎么个修法的。那么在本经里面呢，没有那么详细，而代表的人呢，25位菩萨，就是25圆通，他们只是概略的说出来，运用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成就的。 明心见性。所以在本经里头有25位菩萨了，来给我们表演示范。经文一直到第7卷，从4卷的后半到第7卷，是讲的修真了义。那么示范里面最重要的是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用的方法念佛，观世音菩萨用的是梵文文字性。那么这两个菩萨用的方法把它合起来，就是用明大师所讲的有禅有净土啊，犹如戴绝壶啊。可不是叫你一面去念佛一面在参禅，念佛是谁，那就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运用参禅的理论，把参禅的理论运用在我们这个佛一句佛号里，是这个方法，就是禅与静合而为一了，并不是双修兼修，是合成一个，那才是真正的极高明而道中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面收到最高的效果。那么观音菩萨他用的这个方法妙极了，就是用梵文的这个功夫，所以是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本经里面观世音菩萨叙说的只有5-6句话，而在40华严里面差不多占10卷的经文，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的一个修法，要到华严里面才能看得出来，才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道场这几部经呢，现在都在这里讲，能够合起来看，其味无穷啊！看出趣味出来了，这是初步的功夫啊。有了趣味了，进一步要学。菩萨入了这个境界，我也得入啊！我一入进去，我就是菩萨了。入到究竟处啊，就成佛了。所以了义的修正是诸佛如来对我们殷切的期望，这个才是常佛本怀啊，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第4段，诸菩萨万恨。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有初学的同修，不常听经的，我们要简单的加以解释。菩萨两个字是印度话，印度话里面称为菩提萨婆。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把那个字的尾音都略掉了，简单的就称个菩萨。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古时候的翻译翻作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心语，这个心语就是玄奘大师以后，玄奘大师他所翻译的呢是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 菩萨与佛呢究竟有什么差别？老同学都晓得，菩萨是在阴地，如来是在果地，证了果呢就成佛，没有证果以前呢都叫菩萨。所以菩萨呢是一切众生里面就悟而不迷呀，就叫做菩萨。那么也许我们听了这样的解释，自己认为哎，我是菩萨，为什么呢？我不迷呀，我眼也看得清楚，耳也听得清楚，样样都清楚，我不迷惑。实在说，你说你不迷呀，真是迷惑颠倒。你又有许许多多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宇宙人生的真妄啊。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六根的根性是真，不生不灭；八识是虚妄，八识是生灭的。那么这样的话说出来好像很容易啊，我们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困难。真正的境界，我们依然不能领悟啊。我们现在听这个大乘经典，了义的经典，就像什么呢？那个两三岁的小朋友，你给他说一些大道理，他也在听，他句句都听得清楚，甚至于听了他也发问，他懂不懂呢？他不懂。你叫他唱个歌，三民主义，什么叫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哦哦哦，我懂了啊，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小朋友的见解呀，他不晓得那个大道理呀，他也会说的不错，他很会说啊，也很会唱啊，意思不同，境界入不进去。我们现在学这个了义经啊，情形就像这个样，所以千千万万不能发表误会啊，我们要追根究底。要把那个真妄的根源给找出来，体相搞清楚，真正的理解它的应用，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千万呢，不能够含糊笼统，不能够记住几个法相名词啊，那大大的错误了。小小的觉悟者，像摩罗汉、辟支佛，这是觉悟的少分呢、啊。他能够了生死、出三界，他还不能做菩萨，他不能算菩萨。为什么呢？他所觉的有限啊，他那个心量还不够大，为求自利，不愿立身，所以他不能叫菩萨。那么菩萨的标准有没有一个简单的界限？这都是有的。你看《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果你还有四相存在，你就不叫菩萨。《金刚经》的经文很清楚啊，若有人相啊，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不是菩萨。 那么小乘人，小乘的圣者，我相没有了。小乘人有众生相，有寿者相，所以他不能成为菩萨。凡夫四相都具足啊，千万不可以误会，我们受了菩萨戒了啊，我就是菩萨了。为什么我受了菩萨戒？你看看我还有证书，菩萨还有证书的，你当了菩萨了。四相都具足，你拿了一张证书，谁给你的？谁给你证明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证明，四相破了，那你就是真正的菩萨。释迦牟尼佛承认的，那是真菩萨。四相都具足，不叫菩萨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菩萨确确实实是有相当这个深度，不是一般人呢都能够成的。这个地方讲的诸菩萨，是指大乘初信位到等觉位51个阶级。所以称诸，这个诸就是指51位菩萨。那么这个51位菩萨，我们在弥陀经疏钞里面刚刚讲到6界佛，在6界里面呢，初发心的菩萨是名字即菩萨，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受了菩萨戒了，挂上一个菩萨的名字，又名无实啊。可是挂上这个菩萨的名，就要认真的修菩萨道啊，在行结二门里面真正得力了，这个地位啊就升了一阶，观行阶的菩萨啊。那么这一级也并不是自己啊随便把自己就升上来了，是要有断证的功夫。什么样的功夫呢？要能一观照啊，破见思烦恼。见思断尽了，这是观行即的菩萨，在原教里面相当第七性的。入了住之后啊，才是分正即菩萨啊，那是真正的菩萨了，就是《金刚经》里面所承认的了。可见的，大乘原教实信之前，在《金刚经》里面都不承认的，因为实信以前呢，四相都还有啊，四相没有完全破掉啊。那么由此可知，菩萨51个等级，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等级呢？别注说这是假设。绝不是像学校念书1年级2年级界限画得那么清楚，不是啊。此地所讲的是把我们见思尘沙无明烦恼前身的成分呢，就是迷惑的前身的成分，把它分作51段，破了一段就迷集，什么个意思？作为我们自己修正的一个标准。但是见了性之后， 这种分法呢，若有若无啊。为众生解说，方便说无是一啊。实际上没有分别，为什么呢？一有分别心啊，就落在意识里头了，那是凡夫，决定不是菩萨。所以佛菩萨所有的言说都是为一切众生呢方便演说而已。真实法里面，那像六祖所讲的，本来无一无啊，哪有五十五十一个阶级啊？本来无一无，哪里有见死无明啊？没有这些东西啊。本来无一无啊，也没有十法界，也没有一真法界。一真是给十法界相对而说的，没有十法界哪有一真？那么这些言语里，这些暗示里面，我们要能去体会，说说不成，但是会学的要在言语当中去体会，所以是疑心应心，这才能真正的见到，才能悟道，才能够证道。千万不可以死在四谛行间，不可以死在名相之下。那么这样名相我们要不要学呢？要学。为什么呢？方便众生，戒淫众生。如果不度众生，讲老实话，不要学名相，没用处。但是菩萨有大悲心，要戒淫一切众生，戒淫一切众生，那就得要学名相。虽学名相，晓得名相是假的。那么这种学，学就是无学，无学就是学。学与无学不二，学与不学圆融啊，这叫真正的学佛。所以这个觉悟的有情呢，一定是觉得人我空、法我空啊。能觉人我空的，全叫的菩萨；觉得法我空的，那是实教的菩萨。因此菩萨这个名称是称谁的呢？是称我们自己啊！一提到菩萨，不要就想到泥塑木雕的偶像，那就错了。泥塑木雕的偶像，它是代表一种意义存在的，是叫我们学习，提醒我们，叫我们见到这个像呢，就要想到它代表的意思。我们有没有照这个意思去做？有没有照这个意思去修？所以佛菩萨的形象啊，功德就无量无边了。比如说地藏菩萨是代表孝道，这尊像你要供养在家的，等于说你请了一个老师常常提醒你要修孝道啊，要尽孝道啊，就是这个意思。怕你自己忘掉，一看到菩萨啊，他是代表孝道；观音菩萨是代表慈悲的。一见到观音菩萨，我今天呢，从早到晚待人接物啊，有没有慈悲心呢？ 要有慈悲心呢，你就修的是观音法门了。这个说法都是从最浅的方面讲，那深一层讲，像楞严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是代表耳根圆通，是代表舍实用根，梵文文自性，那是高级的修行方法。初级叫你学慈悲，高级叫你梵文文自性。弥勒菩萨是代表欢喜的。你看最近电视里头常常在这个广播这个归国的华侨庆祝十月的庆典，希望这个同胞们对华侨啊都要以微笑来款待。我们弥勒菩萨就是微笑运动啊，见到人就笑眯眯的，那就是学的弥勒佛。大肚皮啊是代表啊忍辱包容啊，你要懂得这个意思，你才晓得那个佛菩萨的名号形象不是迷信啊，不是泛神教啊，那些解释那通都错了啊。二是一种啊最高级的教学的艺术，佛菩萨形象是教具之一了。怎么是迷信？做成就的实在是成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能行孝能尽孝，我们就有了这一份了。我们待人接物能存大慈大悲的心，我们有观音菩萨这一份了。我们能够忍辱负重，欢喜待人，我们有弥勒菩萨这一份了。集一切菩萨的大乘，就叫做佛。那么这些菩萨呢，正如同啊，在学校里面读书一样。我们在学校读书有许许多多的科目，一尊菩萨就代表一个科目，我们所有的科目都学完了，这才得到一个学位。那么得到个学位就好比成佛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学完的，这是毕不了业，这成不了佛啊。就要懂得这个意思。因此菩萨有无量无边，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一个法门是一个菩萨的代表。一切的菩萨成就自己，自己在学生的地位，自己就是菩萨，圆满了就叫成佛。万恨，此地这个万不是数目字，是形容词，行就是行门，也就指的行为，行为一桩一桩的来计算，算不尽，无量无边。所以用一个万字来做代表。我们身体的造作，身的行为，身一举一动都是行为，口的言语，口的行为，心里面起心动念，意的行为，一切的行为呀，佛经里说把它归纳为这个三大类，三业的行为， 就是把一切行为都包括进来。那么每一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尤其是异地的行为啊，连睡觉他的行为都不中断，睡觉他还做梦啊，做梦是异地的这个行为啊，身与口不动了，休息了，那个意还在那里动，行为有正确有错误，有善有恶，有利有害，有害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修成有利，恶的行为修正过来使它能够成就善的行为，邪的行为修正过来使它成为正确的行为，这就叫做修行。所以修行不是呆呆板板，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为什么呢？每一个人的行为不相同啊，哪有说用一个方法来修正一切人的行为啊？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呢非常非常之多，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修法。为什么有八万四千呢？我们毛病有八万四千，一个方法对治一个毛病，是对治的。那么这个八万四千呢，是确实的数字，不是笼统说的，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啊。那么诸位要想详细的知道呢，佛学词典里头有，教程发书里面有，你们可以去查一查。细说太烦太烦了，所以天亲菩萨在佛法里面把八万四千的烦恼啊归纳为二十六大类，六类的根本烦恼，二十类的随烦恼。那么通常呢我们一般讲的时候都以这个二十六个提出来解释，这个从纲领上讲，每一条里面都是无量无边的，是在讲不止八万四千，八万四千还是从纲目上说的，细说说不尽的。那么诸位要懂这个道理的，你就晓得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佛法不是死的，佛法不是一个呆呆板板的方法，极其灵活，所以才能够对治一切众生的毛病啊。那么在菩萨法里面有四摄六度，就是修行里头的总纲啊。四摄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是爱语，第三个是力行，第四个是从事。四摄，摄是什么呢？摄受的意思。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菩萨要想推展他的教学，用这四种方法来招生啊，这是招生的四种原则。布施啊，是给人借恩惠，人家受了你的恩惠了，对你有感激，你叫他做什么，他愿意听。 所以布施就变成了摄受众生的一种手段。那菩萨的布施跟一般的布施不一样，菩萨布施虽然是戒引众生一种手段，出自于至诚心、恭敬心，所以能够感动人心。世间人呢，也有用这个做手段的，但是怎么样，往往收的是反效果。那个原因在哪里？他的心不是至诚，不是恭敬，他用的是欺诈的心、欺骗的心、虚妄的心。所以只要一被人呢看破了，立刻就给人生反感了。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呢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大失主啊，军事经济啊援助很多很多的国家，照理说他对于这个国际上有很多的恩惠啊，但是哪一个国家接受他经济援助的人不恨美国人呢？恨到了极处了，为什么呢？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个就不是至诚心，不是恭敬心，而是一种欺诈、傲慢、玩弄的这种心理。所以他那个施舍遭到的是恶报啊，不是善报啊。似看到好像是善事啊，心不善啊。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布施里面有财法无畏啊。所以在四摄法里布施，布施的形象是一样，用意不相同。四摄法的布施是与众生的解闷，目的在此，是劝勉他学佛的第一个阶段，跟这个六度里面布施不相同。六度里面的布施是度自己的贪嗔烦恼啊，四摄里面的布施是劝他学佛，不一样。不要看到说，哎，四摄法的布施六度又不，那不重复了吗？啊，不重复。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必细讲，在菩萨的行门里。从大地纲领上来说，实性位这是初学，奠定佛学的基础。诸位要晓得，佛学是智慧之学、觉悟之学，奠定我们觉悟智慧的基础。你看我们在三十七道品里面讲无根无力了，无根无力里面第一个就是心，心静念定慧。第二个阶段呢是摄住，心定有了住处了，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如来之道中。换一句话说，真正得到大乘佛法的受用，已经体会到了，心住在大乘法里头，不摇动，不会退转了。第三层功夫就是实行，有行为，有行动，行的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四摄六度，自行化他，教学相长啊。 是在第一个阶段。再进一步，第四个阶段叫十回向。十回向是修什么呢？把自行化他所有的功德通通在心地里面呢离开，贡献给一切众生，自己所修的功德送给别人，所修的福报也给别人。我的福报叫大家的享受，而不是自己的享受。那么换句话说，施行位的菩萨是在那里认真的造福啊，施助是培福啊，施行是造福啊。那么施回向应该是享福了，他自己不享，他把福报送给别人去享，这个是真正的难得了。再上去呢就是施地，施地才是真正的成就。你要是有福自己享不让别人享，你不能登地啊，你不会成就的。那么在本经里面菩萨这个位置说得更详细，那就是说在十回向之后，十地之前呢有四加行，到后来讲的经文里这个四加行要细说。就是说十回向的菩萨要登地的时候应用这个方法了，实在上讲说我们每一个位置上都要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这通常讲的时候是把它整合掉的，因为从三贤到十圣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头啊。在这个里面细说四加行呢是很有道理。那么五十一加上四，这就是五十五个位次。那么这是楞严经里常讲的五十五位诸菩萨。如果再加上三件事，后面再加上个金刚位呀，一共有六十个位次之多。这就是楞严经给一切经里面所讲的菩萨这个位次说的特别的详细。但是有的经里面说五十一，有的经里面说四十一，都要晓得并不是佛经里面说的前后啊不相应，它是开合不同，有的时候哪一部分归纳在一起，有的地方那一部分展开来细说，所以是一样的。四十一就是五十一，五十一就是六十，开合不同。那华严里面讲六度就是十度，十度就是六度，展开来说十度，归纳起来说六度，是开合不同而已。当中啊没有矛盾之处，那么这是我们要把它记住的。我们这个是说的诸菩萨万恨，读去身读恨呢当作动词讲，行动。今天时间到了，这个题目啊还没讲到完。